在谁漫漫长夜灯光影里，丝丝低语到天明，齐共度梦想与心笑，爱意透露两心知，任何事随时随地陪着你，经历年岁月，尽流露内心的爱意，这份完美语，可知道从前情迷恋身边的爱，今天一切变安宁，如湛蓝雾中分不清，季节去后已清醒，可再否同行同步同渡过他日遥远路，让承诺实践这契约，今夜情为证，齐营造怀内意外再适应，你我再轻拥看甘蔗，生活如流水般冲刷掠过，一生相爱永珍惜，同燃亮红红意外两感应，你我应欣赏每一者，生活如流水般冲刷掠过，一生相爱只送你。曾伴随从前情迷恋身边的爱，今天一切变安宁，如湛蓝雾中分不清，季节去后已清醒，可再否同行同步同渡过他日遥远路，让承诺实践这契约，今夜情为证，同燃亮红红意外两感应，你我应欣赏每一者，生活如流水般冲刷掠过，一生相爱只送你。感应你我应欣赏每一者，生活如流水般冲刷掠过，一生相爱只送你。